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而家由李浩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九月选举，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党内希望出战港岛的选区，令到曾经组织公民运动的人士进入议会，利用议员的身份建立常态政治影响力。罗冠聪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议员在对外游说和组织政治运动的影响力比较大，他的地位可以影响不同层面的人士。他又说，港人在九七回归的时候未能够参与自决前途，香港众志以民主自决为纲领，是希望市民在2047年讨论二次前途问题的时候，给港人有权利选择未来是否需要改变。南美洲厄瓜多尔西北部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之内的海岸可能会受到海啸的侵袭，当局暂时未有发出伤亡报告。震央位于首都基多西北偏西大约180公里近岸，当地的传媒报道地震持续了大约40秒，附近的渔港有建筑物倒塌，部分地区供电和通讯都中断，基多亦都有强烈的震感，居民都走到街上面暂避。地震在本港朝头早接近8点的时候发生，美国地质勘测局最近测得强度为 7.4 级，其后上调为 7.8 级的地震，浅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香港的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的地震强度为 7.3 级。日本九州熊本县近日先后经历多次的地震，一共造成至少41人死亡，2000几个人受伤。熊本市入夜之后开始落雨，不少的灾民要在街头露宿，多处的地方仍然未恢复供电，多条的高速公路和道路仍然封闭，交通严重受阻。另一个重灾区南麻苏村大量的房屋倒塌，对外的主要陆路亦都封闭，当地滞留了接近1000人，食物和食水都不足够。防卫省决定派遣近25000名的自卫队员去到熊本县协助救灾，事先几个的警员和消防员亦都赶到去其他的县市灾区支援。不过气象厅说，今日九州会落雨，熊本大份等地更加会出现雷雨，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当局担心地震之后泥土松散，加上吹大风，令到搜救工作更加困难。各位转睇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头早同夜晚都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朝头早雨势颇大，同会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雨势减弱，天气会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各位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地水火风。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你话味好唔好听？ 我好心急啊！我好想知点样咧，杀米咧，即系可以引啲咧起雀嚟屋企啊！ 你个伏笔实在太吸引啦！ 但系我首先要讲俾两位听啦，即系我哋呢啲人生活就咁生活嘅。 点样生活法啫？ 生活就系点样咧？就系尝试同大自然倾偈。 系 即系因为我哋本身修密宗嘅人咧，要修一个叫佛母佛眼嘅法。嗰、那个法咧本身咧就系修到能够使到你有一定嘅神通力啦。咁而家我哋讲玄学啦，咁大家当一种见闻啊、知识咁啦。 讲见闻又点样咧？就系话咧，我哋好中意搞一样嘢嘅，就系乜嘢咧？就系要尝试同大自然去沟通说法。 我都好中意嘅喎。 咁类似即系譬如话搞鬼嘅搞笑噶啦，咁就会譬如话去到人哋屋企，举例即系如果你千祈唔好俾我去咧，如果俾我哋收幸物中啲人去咧，咁我哋去到你屋企，如果见到只猫咧，就会尝试同只猫倾偈。 好、啊。咁成日同佢倾偈嘅。 如果你同只猫倾偈，问佢你叫咩名咁，嗰只猫望一望你，跟跟住就下一跳走咗去嘅。因为点解咧？我哋问唔同你问。 哦。 因为我哋本身系修法嘅人咧，我哋好似同嗰个猫嘅灵魂倾偈。 嗯嗯。 好似同佢讲紧就系你本身系知道我讲紧乜嘢。 嗯嗯。 不过你系冇出声话俾我听。你系听到我讲咩语言。 嗯嗯嗯。 而家我知道督爆你，你系听到我讲乜。而家突然间问你一句就话你叫咩名啊？ 我话佢会好中意嘅，你终于都有人明白我啦。 咁同样狗仔一样嘅，狗仔系比猫钝啲嘅。通常狗未必会知，但有一啲狗知，有啲狗唔知。咁我哋就会觉得嗰个动物世界好有趣。咁其中最有趣嘅一样嘢咧就系雀仔啦。咁雀仔咧，当然我哋分就系一啲叫吉祥嘅喜雀啦。咁喺咗通常嚟讲呢就係、是、有冠啦，个尾会有唔同嘅形态啦、啊啊、好似一个嗰啲真係燕尾咁嘅嗰啲雀仔。咁、啊、如果你想引嗰啲呢即係好有吉祥嗰啲雀仔嚟嘅时间呢，咁、你就要做一啲好特别嘅嘢。咁而家我就唔係提议大家做，因为我只係讲俾你听我会做嘅，即係我哋呢班黐线嘅人做嘅。就我哋喺度收緊物化啦，鍾意搞来搞去呢啲咁嘅灵学啊原来嘅嘢呢，就我哋会做。所以我以下讲嘅说话呢，大家只係当见闻嚟听下就算啦。咁呢就呢个见闻就係点样嘅呢，就係、是、话我哋如果去想係做一样嘢同啲雀仔沟通呢，咁我哋一定要先係请佢食米啦。 米 请佢食米点样呢，就唔可以话你买包米返嚟就咁扎返米沈出街咁叫俾啲雀仔食就唔得嘅。咁我哋呢就一定要呢喺夜晚三点到五点钟嘅时候呢，嗰、那個、叫人事。 哦， 三点到五呢个人事。 OK， 咁呢个人事呢就係、是、喺我哋宗教上嚟讲呢，就係、是、叫做咩呢，就叫水天落嚟送啲水俾我哋嘅时间、就係、是、三点到五点叫人事。咁呢个时间呢就係嗰啲水里面嘅所有生物呢全部都离开晒个水嘅。所以你可以话佢瞓觉就得，其实佢离开咗个水。嘅、意思就个水咧系最清净嘅。呢个系宗教立场啦。当然大家去验嗰啲嘢就唔好讲啦。咁三点到五点咧，一个从事宗教活动嘅人或者中意去研究神通力嘅人咧，佢就会三点到五点嘅时候咧，就会向天上求水。咁通常咧就会系打井水嘅。所以通常一个修行人屋企咧，一定有个井嘅。嗱呢样嘢又好得意， 唐 建文啦。咁就会打水嘅。打水嘅时间呢就意思就係向个水天，即係负责管水嗰个神呢去送啲水俾你。好啦，呢、這个水攞出嚟之后就不可思议啦，唔系平时嘅水嚟㗎啦。咁你要念埋经啦，要念水天咒啦，要念一个叫专圣咒啦，念心经啦，念啲经内之后呢，咁嗰杯水呢就我嚟洗神坛，我嚟供神坛。仲有一样嘢就我嚟洗米啦，洗干净嗰啲米之后呢，然后就攞出去俾太阳晒。俾太阳晒嘅时间呢，晒呢咁晒到蒸干咗之后呢，咁嗰啲米呢，呢个米呢就有个特别名词叫做阿卡米。 阿卡米。 阿卡就係一种圣水嘅意思。阿卡米。呢种阿卡米呢，你就攞个樽入住咗之后呢，然后呢就每日呢就要供菩萨啦。供菩萨即係摆个神坛前面啦。咁供菩萨又好讲究喎。咁咪要买隻碟嚟供。嗰隻碟呢大概我哋而家嗰啲豉油碟咁啦。但唔可以用豉油碟。係一定要用漆做嘅碟。点样用漆做呢，仲要系一定系枣红色、金色、或者系呢一个嘅即系黑色。 黑色。 咁呢一个嘅所谓漆嘅碟咧，漆咧原来就系代表虚空藏菩萨，即系管个天上面啲星神嗰个菩萨咧，系个本尊嚟嘅。咁所以呢个漆咧代表如胶似漆，如胶似漆即系代表住人嘅感情咧， 系好 sweet 嘅。咁然后咧，你就将啲米咧就要供喺呢个漆碟上边。嗱，供嘅时候又有讲究，嗰只匙羹咧系一定要用银做嘅。 哦， 纯银， 原来纯银嘅匙羹咧系跨越灵界嘅。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温莎。嗰、那个狐仙嗰个古仔呢係讲嗰个狐仙嚟香港拯救狐仙嘅时候呢、都要攞隻银做嘅匙羹喺个墙喺个云石墙度不嗰个灵魂好似一滴水咁嘅灵魂呢係搬走佢嘅係要用银做嘅匙羹嘅。咁、你用银做嘅匙羹嚟不嗰、那个阿卡米即係个圣米呢落去嗰个如胶似漆嘅漆嗰、那个碟嗰度，然后去供喺菩萨度呢，譬如你供一日 公完第二日之后咧，你就唔好摸嗰啲米，连埋嗰个七嗰只碟咧，就攞到出去你个花园啊，或者你嘅后花园啊，或者你公其他可以撒米嘅地方啦吓。咁你将啲米咧就撒，但系个手唔好经过自己手，撒喺个地下度嘅时间咧，咁你会发现好奇怪，就系、是。嗰几日都有好多雀仔嚟，啄咗呢个米啦。啄咗啲米之后咧，你会发现大自然有一个好奇妙嘅现象，呢、个就系玄学。嗰啲雀仔咧，食咗呢啲米之后，佢知道呢啲米唔同啲嘅。 佢知好嘢嚟， 佢知嘅。点样证明佢知咧？就因为佢食咗之后咧，就会发生现象。我而家同你讲唔系一个 case， 系普遍都会有咁嘅情况，就会叫一啲好靓嘅雀仔嚟食嘅。通常靓嘅就有两种，一种就 系 燕尾。第二种就是个头壳上面有两条嘢，咁你一睇嘅时候就系个冠嚟嘅，咁嗰啲雀仔系嚟噶啦，即系好似啲普通雀仔嚟，嗰啲散仔嚟食完，咁啊翻去就要话俾个头听咧，就有靓米食啦，咁嗰啲靓雀咧就全部飞嚟咧就会食嗰个米，咁其中一种雀仔咧喺我以前经历过咧，个全身咧就系绿绿红红紫紫色嘅， 好靓咯， 一对咁飞嚟食。咁我都唔知乜呢，就最近新光呢就请咗两个老人家呢就嚟到玩嗰个 灵雀占卜。 咁灵雀占卜嘅时间呢，我睇哎呀佢嗰个灵雀就系嚟食我嗰米嗰种嚟嘅。一模一样样。 好靓。 咁所以我先至奇怪，原来佢所谓嘅灵雀就系嚟食我哋个米嘅灵雀。咁喺过去咁多年呢，我收咗33年物种呢，就已经系好多次系唔同嘅靓雀喺我面前出现呢，系因为用呢样嘢。 米啦。 咁所以我只系讲个见闻俾大家听，就唔系叫你听日去供。只不过即系话俾你听呢，原来喺呢个世界里面呢系有啲人呢系去做呢啲咁嘅嘢嘅。吓就会喺屋企里边咧，去尝试同个大自然去沟通，咁啊同雀仔嘅沟通系咁样啦，咁啊同呢一个嘅猫嘅沟通咧，呢个系最重要嘅，因为猫咧点 沟通，我好想知啊， 因为猫咧同狗唔同啊，狗咧系钝啲嘅，猫系灵气啲嘅，咁所以猫咧喺我哋嘅玄学嚟讲咧，猫系识人嘅语言，狗系唔识人嘅语言，咁所以猫咧系好劲嘅，仲有一样嘢咧，猫咧。是不可以养黑色的。我哋是不养黑猫的。因为猫本身的功能呢是爱来开个火库的。即是它本身是爱来点燃的火的。那我哋就不会用一只黑色的猫点燃的。黑的猫是点不到那个火库呢，也就是说那只黑猫是没有功能的。所以通常里面呢我哋好忌黑猫的。即是那只黑猫通常它来这个世界它不是来造福的。其他颜色嘅猫全部嚟做福，黑嘅猫唔系做福嘅。咁所以通常黑色嘅猫咧，我哋唔敢掂嘅，所以屋企里面都少养啲。咁最多我哋就唔好话讲佢没脑嘅意思，即系话佢唔能够发挥到一种咧系开火库嘅功能。开火库嘅功能即系话佢唔能够生到熱能同埋火嘅。所以我哋咁惊黑猫咧，系因为佢系极阴之物。咁当你慢慢去研究或者你了解嘅时候咧，你都知道李居明妙论天下就系讲呢啲嘢啫。就是想讲俾你听咧，原来喺宇宙里边咧，当我哋去研究嘅时候咧，的确好多嘢咧，我哋初头咧去学嘅时候咧，就觉得佢古古怪怪、迷迷信信。但系当你一路深入去研究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得到，原来真系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猫外有猫。等于一个家庭里边，如果佢嗰啲人全部都系生于冬天，都系湿立立嘅说话咧，好奇怪，就有一只猫就走入佢间屋度噶啦。跟住佢就养咗，养咗之后成家人就好健康啦。原来就系靠住只猫去帮佢开火库，系帮佢顶住晒所有嘢。 冇错。 好啦，当有一日嗰、那个姻缘际会完咗咧，好奇怪，只猫突然间唔见咗。一唔见咗嘅时候，屋企即刻就冧啦，有事啦。所以猫嚟嘅猫系代表旧屋企，只猫走嘅时候系代表屋企将会出事。所以通常嚟讲，走咗只猫系即刻要补翻一只木猫或者摆幅。进马图或者摆翻个 Hello Kitty， 即系补翻火， 补翻火嘅。咁等于一样咧，就系话当有只狗走咗，或者只狗死咗，或者只狗离开咗咧，嗰、个主人系要即刻买翻一嚿我哋叫寿山石斋走嘅，因为嗰个猫走嘅时间咧系代表土嘅离开，咁你即刻要买翻嚿石喺手嘅。所以通常当然你买嚿钻石都得噶，你买粒钻石几家都得嘅。但系通常嚟讲咧，我哋会买一扎石春，或者会最好嘅中国人嘅方式就系买一嚿 好值钱嘅寿山石，我嚟纪念只狗。表面上其实唔系，系因为狗系属土，一冇咗嘅时候咧，你要补翻个土咧，你即刻要揸翻住嗰个寿山石。咁呢一个文化咧，系非常之有玄妙。咁、你一路研究落去咧，觉得人生咧有好多不为所人知嘅事情。咁啊，即系等于一个 B B 冲凉，点解要冲凉嗰度要摆个石咧？应该翻嚟话俾大家。 好啊。 默默耕耘，倾情演绎，万众期待已久的龙冠天经典专场，先演孙子无双，后演同着菩提，邓美玲、陈敏鸿有戏有情，首首好歌不容错过。龙冠天经典专场门票即日有售啦，快啲嚟新光戏院 Cityline 同通理琴行扑飞啦！ 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 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ason 陈柏宇。 细小差距，让你我牵手走到。这里 你愿意我都愿意签名了。 等阵，身为专业的地产代理，在订立租约之前，等我来提醒下租客和业主要注意的事项，包括单位的许可用途、物业资料。 如果是分租，就要留意，一定不可以违反原来的租约。 解释清楚租约的细节，大家自有保障。租约细节保权益，地产代理要解释。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咁实在太丰富嘅内容咧，就我有几样嘢而家都未讲嘅。 嗯， 系呢三个笔啊，一读俾我听下先。阿、林记，笔攞像， 笔攞像， 笔黑顶， 笔黑顶， 笔种瓜。 咦？不种瓜我估到。 嗱，首先先讲不种瓜啦，咁啊好多老人家咧好中意屋企里边咧就种嗰啲咩冬西瓜、丝瓜、 冬瓜嘛， 呢一个乜瓜、 瓜、 木瓜、 木瓜系啊。 咁啊，通常咧。我哋咁样讲啦，咁啊咁有兴趣整咁多嘢，咁啊梗系吉祥啦，好啦。我哋术数家就有零头嘅。 点解咧？ 同个瓜字有关？ 点唔系？唔系同个瓜字有关，哦、而系你屋企里边咧聚住咗一嚿咧系成嚿水嘅嘢咧，呢、這个系代表住你好容易咧。嗰、那个又系个位咧，我哋讲诶联头理气啦，即系咁啱嗰个位元咧，西南方嘅就忌啦。咁即系代表个女主人会有一个水瘤。 系咯，妇科病。 咁如果你本身喺个东方整，咁你个仔就生个水瘤噶啦。咁所以啲人成日讲就话木瓜，木瓜成日都讲女当女性个胸部咧，呢、這个又有啲根据嘅。嗰、那个讲紧乜嘢咧？就木瓜如果佢未曾熟之前，佢青木瓜咧，通常如果你屋企一种嗰啲咁嘅木瓜树青木瓜，通常都系代表好容易咧嗰、那个我哋讲嗰个叫做即系比那嘅位置嗰度咧会生嘢嘅。咁咧就逢亲呢啲咁样嘅种瓜嘅嘢，除非啊，你系攞出去卖嘅， 哦，即系农夫 系啦， 逢真系个嗰个玄学就系咁，逢真你做嗰样嘢。嗰样嘢你系揾食嘅，咁、就唔系杀嚟嘅，即系等于譬如你做白事嘅、你又翻工嘅，咁、你乜嘢都冇就忌噶啦， 冇就忌啦， 你对住个呢啲门口又唔惊，对住咩都唔惊噶。好啦，咁鬼佬都系当杀嘅，咁得意个 佢本身系杀啊？ 鬼佬系当系一种物体嚟嘅，系一种古怪物体嚟嘅。总之咧，譬如你嫁鬼佬咧，就即系等于你嫁俾。即系拜几 外邦啦，外族啦， 即系代表鬼佬噶。所以通常剩女咧，只要你肯嫁鬼佬咧，通常嚟讲好易嫁得出。 已经化咗啦， 已经化到嘅。咁咧就而家我想讲讲不咩叫不种瓜咧？就大家唔好手痕喺屋企里面种一啲同瓜里面有关嘅嘢，即系水嘅嘢。佢积聚嗰个水喺度咧，就会真系会引发到屋企人咧系会生水瘤或者生更恶劣嘅疾病啊。咁、我曾经试过咧好多呢啲 case。啲嘅客人咧，佢哋犯呢个毛病系乜嘢咧？就系佢哋住喺天台嘅下面嗰层，但系唔知道天台嗰个家人系中咗一啲唔好嘅嘢，于是造成佢哋个脑会有出事嘅。 哎哟， 吓，即系原来天台就同你个脑有关啦。同样屋企里边嘅灯咧，又系同你嘅大脑有关嘅，亦即系话等于咩咧？如果你想你个仔聪明啲咧，你先要睇下系咪佢个房嗰盏灯唔够靓。通常嗰个房里面嘅灯呢，如果嗰啲灯泡好多啊，同埋个灯好靓啊，而系贵灯啊，我哋而家讲緊贵嘢啦。贵灯通常系代表嗰个小朋友会聪明啲㗎喎。如果你觉得佢好鬼死蠢呢，系好简单。你换咗盏灯就得㗎啦。你换咗个房间灯，你即刻发现咗佢叻啲㗎，聪明啲㗎。 大人计唔计啊？ 大人都计。咁呢种情况呢，我哋呢就做个实验啦。即系譬如话一个普通嘅人。好啦，咁于是我哋捉咗去日本去旅行。14日，跟住14日里面呢，我哋训练佢念经修行，教佢做人之道。14日之后叻咗好多，咁啊，好啦，跟住咧翻屋企嘅时候，你嗰日发现咗咩？佢发现屋企嗰个灯胆烧晒。 哦， 因为佢嘅智慧一进步咗之后咧，佢嘅灯胆全部同佢嘅智慧唔成比例，系全部冧晒 嘅。咁我想问，屋企成日都烧灯胆，系咪 代表你不断进步啦？你最近做咗个节目之后都进步咗好多啦， 系啦， 系咪啊？又花名叫神婆啊，应该又话八字婆啊，一鬼乜都齐晒。 我再问，我再问，嗱，我就成日讲啊，即系岔开少少话题，成日话房间个灯咧唔好喺度吊噶嘛，话似个手术灯噶嘛。 房嘅灯呢其实就唔应该挂，因为挂嘅时候呢好容易扎住张床。所以通常我哋用嘅灯呢 是 就 是 起喺地下上顶、射上天花板 发 出来嗰啲。嗰隻灯系风水灯。嗰隻灯一流嘅。 喺加拿大各个都有个支灯。 好啦嗱，所以有啲妈咪听啦，如果你 向上射、 你嘅仔女如果考试前帮佢换晒啲灯先考试，咁佢咪叻啲囉。 咦，咁如果我想叻啲，我咪喺床头整个咁样灯射去床头咁咪得囉。 灯呢除咗系代表聪明之外呢，灯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太伟大啦！灯系代表丁火，系代表揾到钱同埋商业发达成功嘅意思。任何一个地区咧系搞嗰啲叫咩咧，就叫做采自然灯、采自然光 嗰啲， 嗰啲地区咧，嗰啲经济全部死晒嘅。 嗯， 全部全个世界经济最好嘅地区，包括咗以前嘅香港，而家唔系啦。而家嘅东京、纽约、新加坡，全部。都是24小时是用住人工的灯的。 嗯嗯。 咁理由点解呢？因为我哋就知啦，批八字丁火是代表搵钱。 是啊是啊。 所以丙火是代表慈悲同埋捐献。所以如果你成日去采嗰啲咩自然灯，大陆咪囉。成日都话采自然灯，嗰啲人咪全部瞓晒觉，你去个公司度全部啲人瞓晒觉。点解今日咁暗落雨都冇光嘅。 是 咪呀，咁于是被迫开灯，但嗰啲屋企嗰啲灯呢，或者公司啲灯呢全部暗到核突就死。是咪呀，咁你会发现到呢，原来香港一个点解个商业咁劲呢，就是因为香港同东京同埋呢一个呢位一样，係全部系采人工灯，唔要自然灯嘅。我理得你出面行雷闪电，我呢度一样系咁光猛开工嘅，廿四小时咁。所以呢有个理论就系咁样，冬天出世嘅人要火啲人，好似系江美仪嗰啲。最好就是每一个月的电费单是越高越行运的嘛。是不 是啊， 是啊。那你如果那个电费单越来越便宜，那就是说你用电少，那你要火，那就是就没运咯。所以你明白了这种叫妙论人生或者这种人生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得到呢，原来呢我们做人呢那些尺度完全不同的。以前你见到张电费单很贵呢，你就于是在这里妈妈声 了。那 原来呢如果你要火的说话呢，你就哎呀正啊，这个礼拜哇那个火啊那个电单 灯咁劲。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嘅仔女系需要火，多数要火，要火啲人点咧？成日摸住个电脑啊嘛。 系啊。 咁你唔想佢摸咁多电脑，俾啲红衫佢着，咁佢咪唔摸咁多咯？鬼叫你俾黑衫佢着咩？咁佢唔够火，咪依赖晒喺个电脑度咯。好啦，你俾件黑衫佢着，俾啲咖喱沙爹佢食下。咖喱沙爹细佬哥食咗好好。 又系火。 呢个系一个好嘅中药嚟噶嘛？你唔知道咖喱。 咖喱系又系中药。 对边一方面好啊？即系去湿啦。 去湿之外，对个人嘅智慧嘅提升好大噶，同埋个人咧个主动性好强，同埋咧系会有桃花嘅。 咁印度人咪好聪明咯？ 印度人嘅聪明，哇，非常聪明。 你知唔知 Microsoft 最高层嗰扎系全部印度人嚟噶？ 印度人，我哋迟啲揾个 topic 先同你讲印度。我最中意讲印度。好啦， 即系我仲想问多个问题。嗱，你话屋里边嘅灯咧越光猛越好啦。如果 向上射，唔好向下。 系啦，屋外嘅，譬如话我屋企对面有个霓虹灯，哇， 咁啊大镬啦！如果你出边有个霓虹灯咧，系你屋企里边入到嚟咧， 系啦， 呢个系代表唔吉祥嘅。 哦，出边嘅话就 呢个通常系两种情况，就系你屋企嘅人太唔够火咧，就佢会。如果佢有运咧，佢搬到屋嘅时间咧，出边嘅灯会入嚟系救佢。 系， 但系如果本身你本身系唔够火，你最好屋企里边摆够火就够啦，唔好用出边嗰啲，用出边好危险嘅。特别 唔好借火，你做乜笑啊？ 你特别知道一样嘢就系咧，有啲屋系点样咧？就系出边个街嗰架汽车翻嚟咧，个停车场咧，嗰个遮头灯会喺你屋企度， 就唔好啦。 scan 一次啊， 系啊， 咁就唔系几好啦嘛。 嗰架车上嚟嘅就 scan 一次，咁就代表住咩咧？你就俾人哋 scan 噶啦。 哦， 呢个我都以前， 我又仲问，我又问啦，好多人问啦，你成日话要光猛啊嘛，咁屋企人应唔应该开眼长明灯咧？ 长明灯咧，呢个又系睇你屋企要唔要火。如果你全部都下啲即系细咁啊，梗系唔使啦。咁所以当我哋夜晚抬头望嗰啲大厦嘅时候咧，普通人望一望行啊，你居民又唔系嘅，喺度睇嘅，逐层数下，同埋边个单位有灯，有灯嗰啲就系唔够火嘅。佢唔够火到有啲人点啦，嗱呢个又系要督爆啲人嘅。一个人唔够火嘅人咧，不但止屋企会有神坛啦，整个红灯啦，咁你所以你唔好闹妈咪。好多时佢唔系为拜神，佢为咗补火啫。 补火。 好啦，咁有啲人真系唔够火到不得了，三个都冬天出世，跟住个厕所又漏水，跟住又唔够火，咁佢会做个咩动作咧？佢就会买一个叫做念佛机咧，跟住就插咗一个神坛度咧，24小时开着。好啦，24小时开代表咩？代表24小时嗰个电都开着咗，咁咪真系24小时有火？ 系 好啦，咁而家有手机好啲啦，咁有咩插晒手机喺度咧？就等于个念佛机， 即系插电咁样。 所以念佛机系曾经救过我哋咧，系唔够火噶。好啦，先我哋讲过，个天花嗰度系代表我哋个脑筋嘅， 系 OK。所以嗰啲灯咧越靓啦，越多灯胆啦。就越可爱越好啦，所以我曾经写过好多佛教嘅书咧，我收尾先至发现，原来一路落嚟，我嗰个上边个书房嗰个灯嗰个灯罩咧，原来全部都系莲花嚟嘅，即系全部佛教嘢嚟，咁我就明白啦，你明啊？咁我后悔我换咗佢之后咧，我就唔系写呢啲啦，又睇下嗰盏灯系啲乜嘢咧，又发现到好多秘密，所以原则上咧个天花咧，如果系由咗个黑色啊。 黑顶 系代表冇灵感噶， 哎呀， 你讲鬼故啊几好噶，因为黑色系代表嗰啲啊嘛，咁所以通常嚟讲咧，而家好流行喐亲张张嘅天花印整黑咗咧，系代表住黑夜，黑夜之神嘅蝙蝠侠 Batman 代表水，即系老鼠，即系紫水，就变咗系唔够水嘅人咧，就会系 油咗， 其实系唔好嘅，其实系白色，然后整翻灯，不过你系唔够嗰样嘢，你就喺第二样嘢度补，就唔好搞咗呢嚿嘢， 冇错， 咁呢个就叫不黑顶。不种瓜，不裸体嘅意思咧，就唔好卖个公仔翻嚟，个公仔系冇衫着嘅。咁你唔好以为冇衫着系菜咧，就系话嗰啲色情，唔系，系代表古代嚟讲，冇衫着系代表冇钱。穷途末路，穷 途末 路，同埋甚至系夭折嘅，因为夭折嘅人就系代表系冇衫着。咁嘅意思，咁所以通常嚟讲，唔好买个公仔咧，系裸露，除非你系医生，系学针灸，你就买个针灸嘅， 嗰个需要嗰个 就得。如果唔系，就唔好摆件裸露嘅公仔屋企。咁如果你个佛像本身系裸露衫嘅咧，都有嘅，个辩才天啊物宗里边有咧，我哋都会加块印度嘅丝巾咧，系绕住佢身体。咁所以屋企里边 check 下，唔好摆啲裸露裸体嘅公仔。咁如果你买日本公仔咧，都唔好摆老公个位个。西北方，反正说话佢就一个白雪雪嘅靓女咧，就中意噶啦。所以咧买公仔咧系要讲究嘅。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先。 好， 百转千回，绕梁三尺。